各位听众，在这次的文学节目时间里，请听美国短篇小说《约会》，作者基吕，朗诵上海电影译制厂刘广宁，配乐姚恒露。 火车站讯问亭上的时钟告诉人们，现在是差6分钟6点。高个的青年中尉扬起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，眯缝着眼睛注视着这个确切的时间。他的心跳得浑身震动，再过6分钟，他就会看到13个月以来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那个女子了。虽说他从未见过她一面，但是他写来的文字却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。布兰福特中尉尤其记得战斗最激烈的那一天，他的飞机被一群敌机团团地围住了。在信里曾经向他坦白承认，他时常感到害怕。就在这次战斗的头几天，他收到了他的复信。你当然会害怕，勇敢的人都害怕的。下一次你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我要你听着我向你朗诵的声音。对，纵使我走过死亡笼罩的幽谷，我也一点儿不害怕灾难，因为你同我在一起。他记住了，这些话给了他新的力量。现在，他可要听到他本人的说话声音了，还过4分钟就6点了。一个年轻姑娘擦身而过，布兰福的中尉心头一跳。她带着一朵花，不过那不是他们约定的红玫瑰。而且她曾经说过，她已经不年轻了。布兰福的中尉想起他在训练营里念过的那本书《人类的束缚》。整本书写满了女人的笔迹，她一直不敢相信女人能这样温柔体贴地看透男人的心。她的名字就刻在藏书印记上，赫丽斯·梅尼尔。中尉弄到了一册纽约市电话号码本，找到了这位女士的住址，就写信给她。这位女士也附了信。第二天，中尉就上船出国了。但是他们继续书信来往。13个月里，这位女士都忠实地给他回信，甚至在没有接到他来信的时候，他也写了信来。现在呢，中尉相信他是爱着赫丽斯·梅尼尔的，而他呢，也爱着中尉。但是，这位女士拒绝了请他寄赠照片的要求。她说明，要是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，我的相貌就无关紧要。要是你想象我长得漂亮，我就会总是摆脱不了你不过心存侥幸的感觉。我憎恶这种爱情。要是你想象我长得不好看，你得承认这是更有可能的。那么， 我会老是害怕，害怕你之所以不断地给我写信，不过是因为你孤零零的，没有别的选择罢了。不，别要求我给你照片，你到纽约来的时候就会看到我，到那个时候你再做决定吧。再过一分钟就是6点了。猛吸一口香烟，布兰福特中尉的心情更紧张了。一个年轻的女子正朝他走过来，她高高的个儿，亭亭玉立，淡黄色的头发一卷卷地披在她纤柔的耳朵后边，眼睛像天空一样蓝，她的嘴唇和脸颊显得温文沉静，她身穿淡绿色的衣服，就像春天那样活泼轻盈地来到人间。中尉迎上前去，没有注意到他并没有带什么红玫瑰。看到中尉走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年轻的女子露出了一丝挑逗的微笑，并且低声地说：大兵，跟我争路走吗？中尉朝他再走近一步，就看到了赫丽斯·梅尼尔，她几乎正是站在这位姑娘的后边，是一个早已年过40的妇女，她就快变白的头发卷在一顶残旧的帽子下面，她的身体长得过于丰满，一双肥厚的脚塞在低跟的鞋子里，但是他带着一朵红玫瑰。穿绿衣服的姑娘快步地走开了，布兰福的中尉觉得好像被劈成了2半似的，他追随那位姑娘的欲望有多么强烈呀。然而对这个在精神上曾经真挚地陪伴过和激励过他的妇女，他的向往又是何等的深沉。现在他就站在这儿，他看得出来他苍白丰腴的脸是温柔贤惠的，他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布兰福的中尉当机立断，他手指抓紧那侧用来让他辨认的人类的束缚，这不会是爱情，然而是可贵的东西，是他曾经感激过而且必定永远感激的友谊。他挺直肩膀行了个礼，把书本伸到这个妇女面前，不过在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感到了失望的苦涩。我是约翰·布兰福特中尉，你呢？你是赫丽斯·梅尼尔小姐吧？见到你我多高兴啊，我可以请你吃顿饭吗？这位妇女咧开嘴宽厚地微笑了，他回答说：我不明白这都是搞的什么，孩子。穿绿衣裳的那位年轻小姐，她要求我把这朵红玫瑰别在衣服上。她还说，要是你请我跟你到什么地方去，我该告诉你，她在街那边的饭店里等你。他说，这多少是个考验。 刚才播送的是美国短篇小说《约会》，是由刘广宁朗诵的。听众朋友，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。